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102集，原来是亲戚。 我之所以说你是白英和邵衍宽的后代，是因为白英死的那一年，时间点很奇怪。先是白英怀孕，还没出生的时候忽然离家出走，少庆的说法是几个月后秋山道长上门，也就是说他离开的时间是在1946年下半年，可能是在八九月份。紧接着1946年冬，他探望了你太爷爷一家，还一起游了西子湖。同一年12月25日圣诞夜，秋山和苍红等人带着他的尸体出城，因为遇到空难尸体丢了，也就是说他在12月25日之前被杀，那么他游湖的时间还要推前，至少是在11月底12月初。1946年冬的时间点太过于密集了，按照邵家人提供的时间来推算，白英正常产子的时间应该在10月或者11月，刚刚产下孩子就长途跋涉探望秦来福，还一同游湖，之后不久秋山就找上门来杀了他。你不觉得有些怪吗？而且你太爷爷那张照片携子同游，那孩子也不像是刚生下来的模样。 哎，慢着慢着，太爷爷照片里的孩子那不是我的爷爷吗？ 我的推测是那个时候白英已经得知秋山要来的消息，他也做好了准备，他抓住这个时间差提前离开邵家，设法早产提前生下孩子。他去探望你太爷爷其实是送交孩子去的。你太爷无子，得子后心情大好，携妻子游湖留影纪念，还写到了有白英作陪。 秦放听不下去了。 不是的，白英的孩子一直在自己身边。你不记得苍红观主说的吗？那个时候李正元道长和秋山镇杀司藤，他身边有个孩子的。 秦放的反应似乎早在司藤的意料之中，他看了一眼秦放，继续说下去。 我之所以说秦来福膝下无子，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家境尚可的人家孩子早已是生了好几个了，但是秦放，你们家一脉一直单传，如果你太爷的儿子是白英抱来的，那么你太爷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孩子，这跟你太奶奶身体不好有关系。但是我猜测其中的根结可能并非身子不好，而在于白英送的药。 那人心悸气郁，白英送药，护上医师的确身怀绝技。 白英不通药时，妇人患病自有乡里大夫操心，用得着他千里迢迢送药？而且什么药这么立竿见影？我猜奏效的不是药，是他的妖力元气助长了你太奶奶的精神，因为有了效果所以自此常服，因为长久服用所以会习惯性的流产或者不能生育，所以收养了一个儿子，百般疼爱非亲生的养子才顺理成章。还有一件事也从侧面证实了我的想法，就是你太爷爷的记事里还提过一条。 司藤一字一顿，居然记得一字不差。 野狼窜至镇郊一说，初以为讹，昨夜刘氏失其孙，听闻门户大开，爪印赫然，白英提议及主下人夜闭门户，家高院强。你不觉得奇怪吗？早不丢晚不丢，在白英来探望的时候丢，我没有再去打听。不过这刘氏丢失的孙子年纪论起来应该跟白英的孩子差不多，小一两个月最好，那就天衣无缝了。秋山近在朝夕，白英当然要设法偷梁换柱，他怎么会舍得自己的亲生儿子去死呢？ 秦放心头一震， 你的意思是，秋山连他的孩子都不放过吗？可是苍红观主说，那只是个意外。 苍红观主语焉不详，只说是镇杀的过程中出了岔子。他那时自己年纪也小，不会明白各中究竟。即使没有这个岔子，秋山也不会放过那个孩子的。因为…… 司藤说到这里，忽然语音压低，眼睛里透出奇异的光来。 还记得要怎么样杀死一只妖吗？ 秦放先是一怔，反应过来之后，脸色瞬间煞白，居然不自觉地连退两步。想要杀死一只妖，先要放干他的血。司藤能够复活，不是因为因缘际会，也不是因为天降异宝，而是因为秋山当年根本就没能放干他的血。秋山大概做梦也想不到，白鹰以另一种静默的、不动声色的方式，把自己的血脉悄悄延续了下去。秋山当时没能烧化白鹰的妖骨，他确实起过疑心，也缜密到要把妖骨带回青城做法，不过还是低了白鹰一筹。因为千里之外的囊谦地下还有一具尸骨，静静等待着来日的再次呼吸。秦放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胸口闷得厉害，有一种想摔门而去的冲动，随便接下来还有什么秘密，忽然间都不想再听了。司藤也沉默了片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也是始料未及，但是前后联想起来一想，又只能苦笑承认，似乎也的确只能是这样。司藤最初复活，他还真的以为发现了先辈们未曾察觉的秘密，原来人血滴入妖心是可以让妖怪复活的。可是渐渐的，他开始有了怀疑，只是那时候线索太少，所有出现的人都像是杂乱无序，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把这些人都勾连起来。再后来，央波想如法炮制，试图复活沈银灯无果，及至现在，真相近乎大白，像是突然间站到高处俯视，这才发现，原来看似拥挤而喧嚣的一堆人，个个都有自己的位置，遥相呼应。静默之中，只有严福瑞一个人不解风情，他近乎羡慕地看秦放。 原来，秦放跟司藤小姐是亲戚嗦。 亲戚？司藤想笑，他说， 了解了这前因后果之后，再来看白鹰分别要求贾家和秦家做的事，就不那么匪夷所思了。 白鹰当时给贾三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提到了养蚕缫丝的江南小镇，还有镇上的大户秦来福，他预感到了流年变动，当时的东南地带局势不稳，西北反而相对偏安，而且司藤的埋骨地是囊谦，贾家形同首尸，所以才吩咐了贾三安居当地，不能有远的迁徙。最好的设想是贾三和秦放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以某种看似过得去的原因保持联系，这样贾家到时候动手至少少了寻人的麻烦。所以秦放家里一直有一个去囊谦磕头还恩的说法，而且到了囊谦可以联系一个叫贾桂红的人，所谓净化县的曾祖母，囊谦得遇恩人，嫁了太爷之后又到东部讨生意，应该只是白鹰的托辞。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秦来福土生土长，从来没离开过三角地界，而且秦来福的老婆在当地有亲有口，也根本就不是什么流徙的孤女。至于净化县，那时候秋山就是因为净化县的大饥荒离开沪上的，白鹰印象很深， 随手拈来一用也未可知。但是时间太长，很难说后世后辈是否会完全遵照，所以白英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事情没有依计而行，没关系，贾家后人照做就可以了。他们有腾杀的威胁，想活命就只能听话。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严福瑞去秦放老家打听时，有人说有个中年妇女和一个长络腮胡子的男人也来打听过，还说什么是秦家的远房亲戚，打听年轻一辈搬到哪儿去了。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绑架秦放，带去囊迁，寻找昔日的埋骨地，直到意外出现，司藤的尸骨不见了。 本节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节再见。